我们中国有几件古老的乐器。 都什么乐器啊？ 你像那个琵琶。 哦，琵琶。 琵琶就那个形状 啊， 这底下是椭圆 啊，对， 上边这儿抱着弹，跟个蝎子差不多，那模样。 不是， 就是那形状啊。 除了蝎子呢， 就是 说那形状。 对对对。 啊， 弹出来清脆悦耳。 哦，这琵琶算古老的乐器。 古老的乐器。 哦。 再有就是古筝。 哦，筝。 这个筝啊， 嗯， 有这么宽呢、啊。 对。 有这么厚。 没错。 由这儿到这儿这么长。 有。 就跟半块棺材盖差不多。 不是，我求求您 啊，教授。您呢就说这乐器怎么回事，甭加形容词，这会儿又出来棺材了。 这个如果说这样弹起来 啊， 那真是悠悠荡荡，荡荡悠悠。 哦，这个筝也算古老的乐器。 哎，古老乐器， 抓筝。 对。 嗯， 再有呢，那就是瑶琴。 瑶琴 叫复啊。复瑶琴。 哦，就是古琴。 哎，古琴。 哦， 对，这个喜欢古琴的呀不多。 哦， 在过去也不多。 哦， 据我们知道，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哦，历史上说， 晋国的一个上大夫叫俞伯牙。 俞伯牙， 他喜欢抚琴。 对， 他抚的就是瑶琴。 没错。 有一次，他正抚着琴， 嗯， 琴弦突然嘎巴断了一根。 哦， 这个有说法。 哦，这还有说辞。 哎，只要是琴弦一断，准有知音者。 哦，这个乐器有特点。 哎，有人偷听。 哦， 这时候俞伯牙先生呢赶紧命从人到处找，找知音者。 嗯嗯， 最后找了一位山野的樵夫叫钟子琴。 哎，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嗯嗯， 我们金韵大国有这个唱段，子琪听琴嘛。 哎，对， 是这段吧。 对。两个人通过这种乐器越弹越近，最后拜为把兄弟。 好， 你说这叫知音之交。 没错。 俞伯牙。 俞伯牙。 再有就是后汉诸葛亮，他喜欢抚瑶琴。 哦，诸葛亮也会抚瑶琴。 您听过这个京剧空城计吗？ 啊，听过呀。 在城楼他抚那个琴，那不就是瑶琴吗？ 啊，那就是瑶琴。 瑶琴呢有这么一句唱词吗？ 啊， 守空城退司马，全仗此琴。 哦，说的就是瑶琴。 瑶琴。 嗯， 过去爱好的就不是太多， 很少。 为什么？就因为它难度大。 嗯， 我们现在呢研究瑶琴的那么也有。 还有啊？ 有。 嗯， 不过也是不多。 哦，很少。 嗯，尤其是好的就更少， 难度太大。 对了。 嗯， 我知道有一位抚瑶琴抚的最好的。 谁呀？ 我的王老伯父。 王老伯父。 对， 王老伯父是哪位啊？ 就是你爸爸呀。 不， 你爸爸那瑶琴抚的多好。 不是，您 干嘛呢？ 您这不是我告诉你， 怎么 您看您这，您苏先生，您这您还不了解我吗？我这面矮。说实在的，您看这么多观众，这么些年了，您多听那哪个场合我说过我爸会抚瑶琴，不提这个，这他给说了，不好意思，您说您谢谢，对，我父亲会抚瑶琴， 您可别客气， 啊，这我们家里是， 他父亲那可以说是瑶琴专家， 哦，好， 权威啊， 哦， 太好了， 哦，好， 他父亲爱这琴呢，全成癖。 怎么叫成癖呀？ 啊？对了，比那个什么入迷呀，啊，或者成魔了，那比这个还厉害，全都成癖了， 到了顶点了。 顶点。 哦， 你看，为了爱好这瑶琴呢， 嗯， 不在城市里边住， 哪儿住去？ 搬到北仓住去了。 不是，您等等，这和平区住的挺好的，干嘛上北仓住去？ 那不行啊！ 啊， 好，和平区这儿多乱呢，啊。那个各种声音全有，抚瑶琴必须得安静。 对了，北仓那地方安静。 就是， 没错。 他爸爸在北仓那儿盖了一栋楼房。 你甭捧什么楼房啊，我还不清楚我们家的事儿吗？那不叫楼房。 嗯，

乌鸦飞，绣红河吹落地，无人看见每日怨嗟，月下路途不再回，雨水滴雨水滴，引阮入受难地，怎样让阮离休离去，永远无人通看见。